Everyday Everyday 这首歌曲送给下班路上的你们。 嗯， 上个周五的晚上有不少这个白米饭在我们的白金 FM 上打卡，所以呢今天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亲临现场的同时给我们发来一些照片让我们看一下。 是，上次呢大家把这个老白呢照的是各种狰狞啊，这次呢我希望大家能够照点美图回来哈、 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再次出发相约首创奥莱、 哎、 而且娱乐最王牌这一次呢会邀请到音乐人仲佐和他的乐队伙伴们一起来现场助阵。 是，上周呢实际上就是有很多的音乐的 live show、当中呢其实也有我们台的这个著名的主播千纯在现场献唱两首歌曲，我觉得其实效果还是非常好的。那这一次我觉得可能就会音乐加码加倍了，对不对？ 对，所以呢今天如果恰巧路过现场或者说准备驱车赶往现场的朋友， 我觉得专程去一趟也是不错的。 对，记得关注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就可以了， 把好看的照片发给我们呀。另外呢还有一个事儿要和大家说一下，就是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的大赛初赛在上周已经正式结束了，而现场呢已经有600多名来自全球不同地方的主持人参加这个比赛。 嗯，也是他们为了他们自己的广播梦想而战嘛。 嗯， 那北京电台的各专业广播的负责人以及知名的主持人是坐镇评委席，全面的考察了一下选手的专业素养和潜力啊。初赛的晋级名单呢在这个月底就会揭晓了，而且呢5月份会举行复赛哈。 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北京电台 RBC 了解一下大赛的活动详情。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感谢北京助理他科技有限公司为大赛提供的纯益生菌发酵酸奶、 以及就是不一样的英皇电影城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来感谢一下金主啊。 此处有掌声。 我是手动的掌声哈、啊。 除此之外我们要说一下，就是明天就周六了嘛、而且大家还是要坚持再上一天班的。 对， 因为明天之后就可以迎来五一小长假啦。 嗯， 虽然说3天的假期好像听起来有点短啊， 对， 但是如果说提前准备假期的话也可以延长一下咯。 对，来分享一下你的度假计划。许下心愿爱你到永远，阳光搬进房间，有你每天都是星期天，多想和你在心情，走在人群之间，发现你我并不太遥远。一生守在你的身边，天天看你的笑脸，你的一举一动融入我的心田，这种感觉就像梦，因为有你而变得不同。你的手如果在我手中，好像我一辈子不放松。缘分天空，美丽的梦，因为有你而变得不同。我的心迷人笑容就 份天空，美丽的梦，因为有你而变得不同，我的心已经被你触动，再想无动于衷已经没有用。啊啊啊啊，这片缘分天空是你为我织的一个梦。 今天的温度刚刚好吧， 嗯，好多缘分的感觉， 所以这首缘分天空也算是给这个三天的小长假打了个样，提前让我们坐上了飞机去往下一站享受 Happy Holiday。 除此之外呢，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跟我们共享一下，就这个三天小长假大家是如何去安排的， 有什么计划， 对， 准备去哪玩，然后呢准备和什么样的人发生一些奇妙的缘分，都可以告诉我们啊。 对，记得关注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就可以了。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筹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筹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春天的声音是什么？鸟儿啄会哺育的喉尖，河川融冰滴落的木影，还是嫩芽踏足豁开的棉圈？就像初雪融化的泉水，感受自然的宠溺，体会复苏的奇美。就像傍晚电波隽永呢喃，换作一次春意的陪伴。娱乐最王牌，让春天的声音总在你耳畔。 王牌推荐， 当当，我们又来王牌推荐了， 又来了。 今天呢，我们先来说一个事儿，这就是铁甲。 嗯， 今天早上九点，由优酷、天猫出品，创客星球联合出品，优质娱乐承制的综艺节目叫做《这就是铁甲》播出第三期。 对， 而且如果说有想看铁甲格斗竞技的朋友们，可以来找搜索一下看一下。 嗯，大家都知道啊，这优酷出品的东西呢，基本都是这就是什么啊，这就是街舞，这就是铁甲。 嗯 啊、这一档呢是一档主打铁甲格斗竞技的节目，邀请来了全球各地的铁甲格斗高手。可以说是汇集了铁甲界的半壁江山啊！ 嗯、 上线第一期呢，四个小时的点击量现在就已经破亿了，可以看得出这一种非常强硬派的综艺还是非常有市场的。 对，据说在今天更新的节目当中呢，郑爽会带领梦之队全程开挂，一路高开高走，就连张一山都对郑爽非常佩服，说佩服佩服，在下先输了。但是 张一山说话怎么这么寡呀、啊？ 但是这个吴尊战队就没有那么幸运了，至今颗粒无收。连我都替他们捏把汗。 是的，可以说其实战况还是非常激烈的哈。当然呢，这就是铁甲呢是由优酷、天猫出品，创客星球联合出品，每个周五的早晨九点钟来播出，所以喜欢吴尊的朋友们就赶快给他疯狂的打电话打 call 吧。 嗯，所以呢今天和大家推荐了一档综艺节目之外呢，而且今天王牌推荐比较适合喜欢宅在家里的朋友， 嗯， 就是趁着三天小长假啊，安心的做一个沙发土豆、嗯、可以窝在家里刷刷剧啊，或者说出门看个电影特别惬意， 太惬意了哈。 嗯， 所以呢， 这个五一假期有什么影视作品值得刷？比如说由徐峥还有王丽坤主演的电影叫做《幕后玩家》，也会在明天正式上映。 是这部影片呢，我们之前也给大家来安利过了啊。当然，这是一部犯罪的嫌疑电影。徐峥呢是扮演了一位落入陷阱、被人操纵的亿万富翁，而他为了保住自己的财产和家庭，要和幕后的玩家来一个斗智斗勇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啊。 啊，所以呢，如果好奇的话，我们先来听一下这首歌曲，是来自那英的《夜光》，也是出自这个电影当中的片尾曲。 嗯， 就是你听到那个前奏的时候，会觉得莫名有种惊悚感， 莫名有种感觉，徐峥暂时还没有逃脱出这个魔掌的感觉， 对， 他还得慢慢的寻找哈。 而且这部戏还有一个实力派加持，就是王彦辉。这个名字你可不太熟悉，但是提示一下，他曾经是在周迅的《厘米猜想》当中和王宝强一块扮演坏人，应该确切的说绑架了周迅。 嗯，

最王牌，娱乐最王牌，和你一起寻找春天。 王牌推荐，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科。 哎、hey, ，我是郭鹏。 我特别好奇，为什么有人说郭鹏，你的电动车找到了没？怎么了？是一个什么梗？ 是这个梗，大家可以这个关注一下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然后看看最近的一条历史消息就知道了。最近呢，我的电动车呢是不翼而飞了啊。不过这个事儿呢，咱们就不在这个这个娱乐最王牌当中来慢慢展开了，好吧？ 是好，我们就还是要友情提示一下各位朋友，就是平常在生活当中还是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除此之外，出行的时候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没错，虽然我们刚才播送那条是春天在哪里嘛，春天其实已经挺春意盎然的了，但是你千万不能丢失了这个戒备心啊。 对，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一周末比较值得关注的文娱热点。昨天和大家推荐的那个渣渣辉，介绍渣渣辉的来历，你知道吗？张家辉执导的《低压槽》《欲望之城》本周六开始正式上映了。 对，这是一部警匪片啊，而渣渣辉呢，在其中呢是扮演一位警方的卧底，而徐静蕾呢则是扮演着突破了荧幕的形象，扮演了一个大反派。哎呦，这是很少见的一个现象哈。所以呢，昨天徐静蕾还晒出了在电影当中的光头造型、 哦、 所以呢，本来特别清纯的形象剃完头以后竟然有一种阴险女老大的感觉啊。 为什么呢？为什么会剃光头呢？到底是什么样的剧情会让徐静蕾剃光头？是化疗还是什么呢？ 对，确实是十万个为什么， 就比较好奇、啊、 是很好奇哈、啊。 嗯，还有推荐一部这个月新出的英剧，叫做《无妄之灾》。这部剧呢是翻拍阿加莎的同名悬疑小说，一共三集。 对， 故事讲的也非常深刻啊，就是一个女慈善家被害了，而她的丈夫、女佣还有每一个孩子都有作案嫌疑。 是，你知道阿加莎克里斯蒂其实就是最著名的侦探小说女皇嘛，对不对啊、她在英国的这个被翻拍的频率大概就相当于金庸小说在中国被翻拍的频率差不多一样哈。 对，有人是这么说的。 对，你像之前的 BBC 已经翻拍了《无人生还》《控方证人》都大受好评。 对， 所以这一部《无妄之灾》估计也非常细腻，是一种非常纯正的英伦的味道。 有人说怪不得英剧啊会站在影视剧的鄙视链的顶端。 对，那是应该是非常有道理的哈。 应该说各有所爱吧。所以呢，我们趁着这个马上要放假的大好时光，来享受一下布谷鸟的气息。记得关注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家住在美丽的半山腰，看太阳落下去又回来，世界太多美妙。蝴蝶跳着逗人的舞蹈，它的秘密没有人知道。美丽的白云悄悄呼吸，那是雨水的味道。清晨。 这首歌唱出了非常显而易见的四季变换，就是春天过去就是夏天了，对不对？所以说 summer is coming， 夏天马上就来了，现在逐渐能感受到温度升高。 你看到我你就知道夏天真的要来了啊！因为胖子最怕热，你知道吧哈。 刚才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英剧，再来关注一个美剧， 好， 就别忘了《西部世界》第二集目前正在开播。而上一集《西部世界》讲的是人类对仿真机械人的奴役，而这一集开始呢，仿真人要开始反抗了。 Fire fighting！ 这一季呢，西部世界仍然会采用的是多线并进、时间交叉的这个叙事方式。本周首播之后呢，豆瓣的评分高达9.4分， 哦， 太可怕了啊！ 还是比较可观的。 是。 而在五一期间呢，西部世界正好播出第二集，特别适合新集的朋友来先睹为快。而且我相信啊，有很多朋友是喜欢那种

他们将各自携带一把西式民琴登台，和指挥家陈林、中央音乐学院名家室内乐团、中央音乐学院管弦系艺术指导卢静怡携手，带来一台精挑细选的西方经典小提琴作品。详情您可以咨询6655000，6655000。再来关注，唱作歌手黄子韬2018巡回演唱会即将拉开帷幕，第一站将于4月30号晚上在上海开唱。在这次曝光的演唱会彩排花絮图当中，黄子韬身穿一身全黑休闲运动装，紧张排练，或深情演唱，或热烈开票，举手投足之间和伴舞老师配合默契。胡夏最新单曲《阅读爱情》今天全网上线，这支姗姗来迟的单曲由易家扬作词，创作人刘胡毅量身定制。胡夏本人更是在长达5个小时的录音过程中，挑战了2个8度的超宽音域，毫无保留地把内心最柔软的一面唱给所有歌迷。由赵奕超执导、张歆艺、郭京飞领衔主演的原创都市轻喜剧《她很漂亮》即将播出。近日 Selina 任嘉萱亲自填词并献唱的电视剧同名主题曲《她很漂亮》正式上线。Selina 甜美又倔强的歌声和轻柔婉转的演唱，完美诠释出了歌曲当中坚强勇敢的心境。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再现香河。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北向南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到期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春季赏花游园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人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上门代办理赔，上门代办验车，用车服务一键代办，车险选人保，一年没烦恼。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每个伟大梦想的实现都始于不甘平凡的年少，每一份矢志不渝的坚持都值得拥有一个了不起的舞台。我是李云迪，我愿成为一级台阶，与你们的梦想同行。我在这儿等着你。招商银行金葵花杯全国少儿钢琴大赛， 诚邀您于4月30日前到招商银行北京各网点报名。 哎， 干什么？ 走了。 是啊。 去哪里啊？ 回家。 然后呢？ 上班喽。 上班行不行？ 不上班你养我。 如果你所挽留变成了相拥，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Can't sit and worry about the future. I'm living now. Said I'm living now. So put your hands up if you feel like having a good time. Put your hands up if you got no cares at all. Raise your cups if you got no work tomorrow. Put your hands up if you're ready to have some fun. Come on, sing it. I'm gonna celebrate this life I'm giving. From now on, from now on, I'm gonna tell my mother every day I love her and tell her thanks for being such a good mother. From now on, come on. So put your hands up if you feel good, don't it? Living your life in this quick moment, and you never ever think it's gonna go away. But I swear, I know you'll wake up one day and say, yeah, I got things to do, yeah, I got mountains to move. And it ain't about how sad it could be, it's about how good it should be. Come on, sing. Feels good, don't it? Feels good, don't it? You only got one life, live in the moment. Feels good, don't it? Feels good, don't it? You only got one life, live in the moment. Feels good, don't it? Feels good, don't it? You only got one life, live in the moment. Feels good, don't it? Feels good, don't it? You only got one life. Come on, sing it. Oh, oh, oh, oh, it feels so good to be alive. Gonna feel good, come on. Oh, it feels To be the life。 嗯， 希望呢下班路上的朋友，就除了能够感受到逐渐升温的这个温度啊，希望就大家能还是能够把自己的情绪放得更好一点。 嗯， 因为我们稍后要和大家关注一个比较清凉的事情。 王牌关注。 说到这个事儿，不得不来说，就是很多喜欢吃火锅的朋友，可能都会发现说，吃完火锅之后，满身的味道。 嗯， 除此之外，如果喜欢吃大蒜。就是像我这种喜欢吃香油蒜泥啊，吃完之后就很难和别人再对话了。 也就是说你既吃火锅又吃香油蒜泥，你一会儿别跟我说话啊。 就是一般情况之下吃火锅我都会选择香油蒜泥，这样是标配嘛。 嗯， 但是我们就会遇见一个问题，就是口气怎么能保持清新。 嗯， 有一个比较民间的这个方法，就是用一把这个茶叶含在嘴里，可以保持口气清新。 这个其实我觉得我有解释权，就是其实你还可以喝点牛奶 啊、 啊，因为牛奶当中有蛋白质嘛，然后还可以嚼点花生。 嗯， 但是这一切都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在于那个蒜已经进入到你的胃里了 啊， 所以你清除的不是嘴里面的空气，而是胃里面出来的空气。 你说怕打嗝是吗？ 啊，对，就你嘴里面空气很清新，你说哎等会儿啊一个嗝完了。嗯， 我们今天还跟大家关注一个事儿，就是有没有关注到，就是每次吃完饭，别人会给我们发一个薄荷糖。 对，有啊， 但这个薄荷糖中间它是空心的，是为什么呢？ 哎，这个话题很有意思啊，为什么呢？ 啊， 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就首先，就薄荷糖其实早在100年前就诞生了， 嗯， 但是发明人是一家美国公司，当时其实薄荷糖没有中间那个圈，它就像普通我们看到那种水果硬糖一样，但是据说当时有很多小朋友在吃薄荷糖的时候，经常把糖卡在喉咙里 啊，有道理， 所以就会让很多小朋友造成他们窒息。 嗯， 最后这个生产厂商就立刻更改了设计，说在薄荷糖中间钻一个孔，就算卡在嗓子眼里也不至于窒息。 嗯， 这是其中的一种说法。 对，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解释啊。 嗯， 比如说一个核能物理学家叫做罗恩戴维斯，他试图呢从数学的方法来解释一下薄荷糖中间为什么有一个洞。研究了半天呢，他得出的结论是，吃糖果的时候人们感受到的甜度和糖果融化的速度成正比。 你能不能说大白话？ 翻译成大白话就是，有冻的薄荷糖融化得更快，所以呢吃起来口感更甜一点哈。 哦，但是这个说法虽然显得很科学，但未必会有说服力。 嗯， 于是就出现了第三种解释，说薄荷糖的卖点是什么。 嗯， 除了口气清新，当然就是凉爽啦。 凉爽， 所以呢竞争的厂商都在想尽一切办法，说如何让薄荷糖变得更加凉爽。他们就想说，那在中间钻一个洞，里面喷上更多的薄荷粉，是不是就能 double 了？ 哎，有点道理。因为每次我吃那个薄荷糖的时候呢，一般我都会在嘴里吮两下。 嗯， 这个时候就会有很多气流从喉咙当中穿过啊。 哎，有没有就是像彼岸说的，他说每次吃薄荷糖的时候都会吹口哨。 哎，对对对对对，有吹口哨。而且呢你会发现，如果你经常吃泡泡糖的话， 嗯， 吃薄荷糖也不由自主的会把舌面舔到中间那个洞里去。 哎， 仿佛要吹一下的感觉。哎， 我们就是不说这个细节了。当然呢，其实至今有很多说法，也没有一个正确的解释和答案。但是人们越是好奇，厂商的销量就会越好。 嗯， 而且我们现在看到有个圈的薄荷糖已经成为一个一统江湖的爆款。 哦， 是不是 现在确实没有见过什么不带圈的薄荷糖。 对， 所以我们阴谋论一下，这是薄荷就是这个问题的传出应该是薄荷糖厂商放出来的。为什么中间有个洞呢？就是不告诉你。 就有些事情你虽然是没道理，但是红了 对 也没办法呀。 哎， 来自莫文蔚非常清新的一首歌曲，就叫做薄荷。 对， 我刚看到有朋友说有啊，某一个品牌的薄荷糖就是颗粒的，没有洞洞。就是不管是哪种造型，只要是我们能够达到那种清凉效果就好了，是不是？给我们现在这个温度，此时此刻降一降温。 其实我刚才也说到了嘛，这个可能你刚才那个问题就是这个有洞洞的薄荷糖厂商来放出的，哎，为什么都有洞洞呢？然后呢，刚才这个答案也是另外一家厂商来说出的，我们这儿就有没有洞洞的哈。 对，就不管是怎么样，就是大家能够达到这个最终的目的就好了。 没错， 记得关注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就 OK 了。 老大，你这车里里外外可真干净呀！ 我每周都洗，当然干净了。 老大就是不一样，每周都洗车，这一年下来得多少钱呀？ 谁还花钱洗车呀？告诉你个省钱秘诀，买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淘宝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300多家洗车网点，贼方便，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每个伟大梦想的实现，都始于不甘平凡的年少。每一份矢志不渝的坚持，都值得拥有一个了不起的舞台。我是李云迪，我愿成为一级台阶，与你们的梦想同行。我在这儿等着你。招商银行金葵花杯全国少儿钢琴大赛， 诚邀您于4月30日前到招商银行北京各网点报名。 王牌关注， 欢迎回来。 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中的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科， 我是郭鹏。 欢迎关注白杰粉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给我们分享一些有意思的东西啊，包括我刚看到叶德黑已经发来这个宝路， 有个圈的薄荷糖。 对， 今天我们的话题好像不是有个圈的薄荷糖， 是我们只是说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薄荷糖中间为什么有个洞洞呢？ 没错， 可能会有各方的意见，有不同的解释说法。 是， 当然我们今天更重要的是和大家分享一个更加清凉、更加惬意、更加假期的事情。就是能不能给我们晒一下这次的出行计划？ 出行的计划啊，你可以说一说你有什么样一些安排，有什么样一些准备，然后准备将遇到哪些人，准备做哪些邂逅都可以啊。 对，包括其实这三天的假期，其实最好的方式就是能够在周边游玩一下。比如说前两天我和大家推荐的那个集装箱，哎。 哦，你已经推荐过了。 对， 我还以为你今天专门给我推荐的呢。 你知道吗？就是我说这个集装箱已经说了三次了，感觉我好像在其中有股份一样。 对啊，等你们家开的那个集装箱啊，其实根本不是了，其实就是这个艾科呢非常文艺。其实去那边看了以后，确实觉得好像满足了你的很多需要，是不是？ 是，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去的话会更好。除此之外，如果说想在家宅着的朋友，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平常和大家推荐的一些电影啊、综艺啊，比如说热门综艺节目《这就是街舞》，周六晚上将会迎来半决赛的全新赛制，12强的最后两个晋级名额将要在今天晚上正式，明天晚上正式公布了。而且，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最近在追这个节目？ 有啊，比如说我就最近在追啊，我是从第一期节目一直看到现在。你知道这就是街舞呢，实际上是由天猫和优酷联合出品的街舞选拔类的真人秀哈、啊。所以每次看到这个节目，我就不禁在感叹，如果大学那会儿像我这种身材能够加入到街舞社团之类的，现在我估计不仅瘦下来，还能上去秀一把，对不对啊？ 咱还是说节目吧，好不好？ 什么意思啊？ 这一期《这就是街舞》呢，12强的选手将会通过抽签演绎金木水火土《这就是街舞》6大主题当中的其中一个。而且呢，这期节目还有一个看点，就是请到了不同种类的专业舞者，比如说古典舞、民族舞，还有国标、芭蕾舞，还有让街舞选手们和他们搭档表演。 我其实好像有所耳闻，因为之前其实看过一些其他的舞蹈节目，当中呢选出了一些非常优秀的舞蹈演员，这一次听说有可能会跟他们一起搭档哈。所以呢既要混搭还要演绎金木水火土，我要是选手的话我肯定得崩溃了。但是呢我觉得相对来说这几个里面我会比较喜欢木一点点。因为我站在上面的话，我自己往那一戳不就是木吗？ 假装自己是棵树是吧？ 对，其他的我就不好演，比如火你还得来回滚动啊，可能就得有些地板动作，有点 power 木，是不是、这很难做。 你看这就是专业和业余的区别。就很好奇12强选手们会怎么演绎这些主题。另外呢，街舞界的大神黄景行 Dino 太棒了啊， 也会亮相现场。 是， 可以说诸神之战，谁打赢这一场谁就一战成名了。 对，所以呢明天晚上的20点啊，这个天猫和优酷联合出品的《这就是街舞》的第10期的半决赛，精彩不容错过。另外呢，天猫魔盒以及天猫魔屏周六晚上8点也会同步的播出，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这就是街舞，来炸翻现场。 办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到期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春季赏花游园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人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上门代办理赔，上门代办验车，用车服务一键代办，车险选人保，一年没烦恼。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每个伟大梦想的实现，都始于不甘平凡的年少，每一份矢志不渝的坚持，都值得拥有一个了不起的舞台。我是李云迪，我愿成为一级台阶，与你们的梦想同行。我在这儿等着你。招商银行金葵花杯全国少儿钢琴大赛， 诚邀您于4月30日前到招商银行北京各网点报名。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科， 我是郭鹏。 稍后呢，老白也会和大家来隔空喊话一下了。我们要来预告一下，就是因为老白呢就是在首创奥莱现场，所以呢在今后的在稍后的一个小时就要交给他了。和大家来现场呈现一下，今天现场也会有一个重量级的嘉宾出现，和他一起来演绎现场 Black Show。 我觉得其实老白呢这不算是完全隔空喊话，因为你要如果听广播是隔空了，你如果到现场的话，其实比平常的距离还要更近一点点， 是是， 对不对？ 是，所以呢大家如果说下班现在正愁没什么事儿的话，可以去现场看一下老白 啊。有事儿也可以推掉事情专门去看老白哈。 对，记得关注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就是了。 发回现场的照片，让我们也感受一下现场热烈的氛围好不好？ 是的。 包括这首歌曲要送给这个周末准备要开始出行的各位朋友啊，北戴河之歌周边玩一玩就可以了。 哪怕天不够蓝，海不够宽，马尔代夫太遥远，只要闻到你的脸，北戴河也是乐园。这里阳光灿烂，人们友善，我们从不会孤单，心中有船可扬帆，路上长 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在阳光下，什么也不说，就十分美好。北京音乐广播每晚0点，王平为你主持《光阴的故事》。 你眼中的家是一个地方。而母亲眼中的家，是有你的全部时光。妈妈陪你长大，你陪妈妈变老。你的故事，我的歌，母亲节特别节目，请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账号，将你和母亲温暖的故事发给我们。

没有唱这个歌啊，我虽然是一半跟唱啊，这个歌啊，我当时我记得我第一次唱的时候，好像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也是跟我们的北京首创奥莱合作，当时一次现场的活动，那是我第一次唱这首歌给大家听。大家好，现场的所有的朋友们，包括此时所有正在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的朋友们，我是来自北京音乐广播娱乐电台的主持人大杰。大家好，哎呀，夏天啊，初夏的味道已经在我们身边了，包括此时此刻，我们也已经在北京首创奥莱感受到了这么多朋友的热情，谢谢你们。我们这一次依然是由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娱乐电台携手我们的北京首创奥莱进行我们的电庆五周年的狂欢活动现场。上个星期五，我们带着一颗感恩的心来回忆了这五年我们所有的北京首创奥莱的朋友们，大家经历的这些感动、这些甜蜜、这些和你们共同相遇的细节。又是这一年的春暖花开之际，刚才我就先送了一首歌给大家，这首歌听过没有？海鱼恋哈，我刚才看见很多朋友跟着一起合唱，没关系，今天我们现场有很多合唱的机会，大家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听歌，跟着我们一起来现场唱歌，让我们一起和北京首创奥莱，我们一起嗨起来，好不好？好的，谢谢你们啊、哦！现在呢，其实特别希望我们现场的朋友们跟我们一起来。 最初的 以个人中心的推广模式，加奥特莱斯的促销模式，到消费者引导微旅游时代，再到打造成方式与智能增长的奥特莱斯，北京首创奥莱前进的每一步都脚踏实地。如今以每年30%的增速领跑整个行业，去年更是荣膺全国奥莱销售前3强、全国奥莱销售增速10%、全国奥莱销售评奖10%。北京首创奥莱的出色经营，为奥莱本土化经营探索出了一条成功之路。 谢谢。北京首创奥莱5周年了。上一次我记得我在现场的时候，可以说和我们现场很多的老朋友，包括我们所有的北京首创奥莱的我们这些一直成长的努力的员工朋友们，我们在现场一起来分享了我们心中的这些感动，或者说我们心里的对于这五年我们所经历的这一切的心里的感恩之情。当然除了这些感谢和感恩之外，今天其实更大的一个主题就是狂欢啊！我们北京首创奥莱5周年电庆狂欢，现场有多少朋友是经常来这里的？能不能举一下手？好多朋友都是经常来现场来玩，然后来吃来逛。当然今天我们其实也非常重要的要跟大家介绍我们这一次电竞狂欢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大力的促销活动。我来简单的说，你们来认真的记，因为接下来我们就有第一轮的问答互动了，好不好？这一次我们北京首创奥莱5周年电竞的促销力度真的很大，我先向大家透露一些。4月29号、5月1号，10点到22点，单笔购500元赠电庆礼品，购1000元返300元。4月29号，22点到 B 店，单笔购500元赠电庆礼品，购1500元赠500元的代金券、现金券。另外呢，4月30号，10点到22点，单笔购500元赠电庆的礼品。4月30号，22点到次日凌晨2点，购1000元赠500元。另外，5月1号，2点到3点。单笔购880元赠500元的现金券。5月1号0点到3点，各商户推出一口价商品，部分商品8折优惠。5月1号3点到6点，各商户的商品5折封顶，不打烊，大家可以在这段时间里面随时来逛来玩。我觉得真的是一个电庆狂欢的这样的一个日子，所以接下来问题要出来了，这么多的优惠的信息，您记住哪一条了呢？北京首创奥莱5周年电竞狂欢，接下来有关于 这一次的促销活动的问题，我们来考现场记忆力，答对有小奖品，随时举手，随时回答。来，我们现在开始第一题，我还没问呢，您就举手了。好，那第一题就给您，好吗？这么有信心吗？4月29号、5月1号10点到22点单笔购500元赠店庆礼品，购1000元返多少？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300。 答对了。你看我们的活动，我们的节目是多么善良啊。其实答对答错并不重要，因为你有可能答错了，现在记住了，对不对？好了，我们第二题，4月30号22点到次日凌晨的2点购1000元赠多少现金券？后面那位朋友答对了，就这么简单。来，我给他一个小礼品。然后下一道题，5月1号的2点到3点单笔购880元赠多少现金券？这边这位先生答对了，就这么简单。5月1号3点到6点各商户商品几折封顶？答对了。那边那个小朋友跳出来，我这啊，这个要记得清楚啊。好，接下来我们今天的第一轮问答结束了，但是没关系，今天的狂欢和精彩才只是刚刚开始。各位正在收听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的听友们，这里是正在现场，正在北京首创奥莱的现场进行的我们的北京首创奥莱店庆五周年的狂欢日和我们的直播，我们合作的现场直播的活动。如果你们此时此刻已经在路上，别忘了赶紧赶到我们的现场来，京港澳高速19B 出口，很方便很简单就可以找到我们的活动的现场了。好，说了那么多，接下来我们来一起唱唱歌。今天的主题除了我们的北京首创奥莱的店庆狂欢，还有好听的音乐要送给大家，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请出我的好朋友仲佐和乐队。有请仲佐。仲佐是一个很有才华的独立音乐人，他其实现在呢也一直在很努力的去做自己的音乐，包括接下来要唱的这首歌，据说是前段时间刚刚拿了一个国际的大奖，对不对？ 是第二首歌拿了国际的大奖，这首歌是下个季节。 好，先唱这首歌。好，那我们就先唱下个季节，好不好？好，那我先把这首歌啊，让仲佐送给现场的朋友们，我们热情的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 这里虚掩着光阴，他从荒芜中来，我也是，你也是。尘埃弥漫在身后，城市隐瞒着虚弱，我看见，你也看见。何必眷恋我离天心的彼岸，谁来温暖夜色不安的梦境？下个季节仍然会有哀伤，这个世界仍然埋藏渴望，下个季节仍然会有幸福，这个世界早已无人责备。未曾屈服的单纯正散落在山野，那是我，那是你。无可商榷的忧患像条永恒的船，是相同一个地点。 吉他手许毅，下个季节会有哀伤，会有幸福，会有渴望，但无论下个季节会有什么，我们都满怀希望。下一次我们一起唱这首歌。 仍然会有哀伤，这个世界 仍然埋藏渴望，下个季节仍然会有幸福，这个世界早已无人责备，下个季节仍然会有爱上，这个世界仍然埋藏渴望，下个季节仍然会有幸福，这个世界早已无人责备。此时沿着光阴，他从荒芜中来，我也是，你也是。 谢谢，谢谢，谢谢仲佐，谢谢。这才只是今天给大家唱的第一首歌，其实仲佐写了很多的好歌。刚才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下个季节，谢谢谢谢谢谢。好，麻烦我们音响老师把声音低一点，好吧？谢谢谢谢谢谢。好，第一首歌唱完了，不过接下来还有很多的好歌我们要和大家来一起分享。然后呢，其实刚才我们已经介绍过了，我们的北京首创奥莱一路走来呢，真的是在开业以来吸引了来自于全世界各地的各种各样的我们这个数以千万计的顾客。然后在这里要感谢我们每一位消费者对于我们的支持和厚爱，我们携手一起走过了这五年的光阴。我记得上个星期五我到现场来，特别感动的是现场有很多，包括今天一样，有很多小朋友我们都在现场，大家一起来唱生日歌的那个场景啊。其实今天我们也特别要再一次感谢所有的我们这些消费者，这些可爱的朋友们。当然我们其实也收到了来自于世界各地的对于我们北京首创奥莱五周岁生日的很多朋友送来的祝福，接下来我们也一起来听一听他们的祝福。来， 首创奥莱五周岁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having you miss out of my life 생일축하합니다 지금바이너 Gratis po felsirogen 오단조비오메데토오고자이마스 Herzlichen Glückwunsch zum Geburtstag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这现场我们刚才有没听懂的吧？没，我给大家翻译一下，没有听懂没关系啊，就是大致的意思就是祝北京首创奥莱五周岁生日快乐。这个谁也知道，学英语学外语学方言啊！刚才一小段的生日祝福，更重要的是充满了感动。我们请今天现场所有的朋友们，我们再一次来感受这个温馨的氛围。真的，我觉得每一次唱生日歌的时候都是人心里面很幸福的时刻。这五周年北京首创奥莱，包括我们的娱乐座王牌，也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和陪伴了。所以接下来这样，我现场来陪大家一起来唱生日歌，我看你们谁唱的最用力，谁唱的最让人充满感动，我就现场送你们一个小礼物，好不好？我亲自去送，好吗？可以哈，来来来，准备好了吗？我们把这个生日歌重新放一遍，好不好？ 生日快乐！ 来来来，等一下，等一下，我来倒计时啊，我来倒计时了，我们重一，拜托我们三、二、一，开始。唱，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再来一遍，要唱大声一点，大声一点才可以啊！我要听到啊！来，一起唱。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谢谢你们。好， 谢谢谢谢你们的生日歌，谢谢。我发现一件事儿，就是当我手里面拿着这个风车的时候，我的魅力值加倍了，有没有？有没有？谢谢你们，然后谢谢所有现场的朋友们，大朋友小朋友，感谢你们啊！前面我们大家一起来唱了生日歌，让我们一起，就是所有我们曾经跟北京首创奥莱，我们有过故事的，来过这里的，曾经在这里的，现在在这里的朋友，我们一起来大声的喊一句生日快乐，好不好？来，三二一！谢谢你们，你们的声音已经通过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传向了整个城市，甚至是全部的世界里面所有通过网络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的当中，谢谢你们。接下来大家看到了我们的舞台上摆着五个礼品的盒子，其实呢这是一个放大版的音乐盒，小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很喜欢，哎，一个盒子打开之后，哎，它会有什么样的礼物或者是惊喜，这个音乐盒也有同样的功能，只不过呢它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功能，与众不同的音乐盒其实是要来做游戏的。我选五位朋友到台上来跟我们一起来玩这个游戏，你们的声音也会通过北京音乐广播传向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身边。来，第一位我们选这边这位朋友好不好，后面那位朋友抱着宝宝的那个妈妈来啊，好，这边一位，好，后面一位，四位，我们这边选一位，好，这边前面一位，好，谢谢，来，五位，好了，够了，没关系啊，待会儿还有机会，来，请几位朋友们到台上来，来，谢谢你们到台上来，谢谢，来来来，速度要快哦，我们节目的时间有限哦，加油，加油加油，来来来，五位朋友啊，来，你们一个人挑一个盒子，站在那个跟前儿，随便选，没关系，你们想站在哪个盒子，不要打开，先不要着急啊，先不要打开，小朋友先不要，先控制一下，小朋友不要打开这个盒子，站好了，那您只能是站在那个盒子啦，好不好？好的，接下来我们做好准备啊！我要提示一下，每一个盒子上面呢，打开之后都会有一个惊喜出现在大家的面前，到底是什么惊喜呢？我请大家先做好准备，先不要打开，我们来现场的朋友一起来倒计时，我们打开这个音乐盒子，好不好？我喊一二三，咱们一起来打开，好吧？三二一，倒计时了，好了，来，准备好了吗？倒计时啊！3 2 1，请打开盒子，把它拿出来，背起来，好，先别拿出来，对对对，好，不要拿出来，好，就放在这里，我们看看是这个礼物是什么，来打开，来看一下，好的，我们有一个盒子是有一个特别的惊喜的，对不对？对不对？来看一下上面都写着什么？北京首创奥莱生日快乐。但是为什么这个是没有写字的呢？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朋友是这五个盒子当中的大奖的获得者，看我们谁也不知道他会站在这儿，所以恭喜你，恭喜，来恭喜啊！好，那个没关系啊，其他四位朋友先不要走，这个大奖是您的了，谢谢您，谢谢谢谢，其他四位朋友先不要离开，你们还有其余的挑战啊，继续留在气球边上，看好你们气球上所写的字，唱一首包含这两个字中间任意一个字或者是这一句的两句歌词，可以同音不同字，来，我们从这边开始，首创，首也可以啊， 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 可以，没问题，恭喜，来下一位，看这上面写的什么，奥莱，来 来吧来吧，想夜酒吧， 耶、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都可以，哎，来你也来挑战，来， 祝你生日快乐， 好，谢谢，快乐不能重复， 我也想， 对，不能重复，快乐，这个很简单，三二一，快乐，乐，快乐，不能重复啊，快乐， 紧张想不起来了， 好啦，没关系没关系啊，其实我觉得我们音响师也准备了一些歌，对不对，音乐唱到什么或者我们在现场感受过什么，这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通过音乐的方式我们要 祝北京首创奥莱生日快乐，谢谢你们，谢谢所有的朋友们，谢谢你们，感谢你们的参与，谢谢。我们都有礼物，都有礼物，都有礼物送上啊！快乐，这个太简单了嘛，对不对？对吧？向快乐出发，对不对？好多好多歌啊！好，我们都有礼品送上，谢谢你们，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小朋友，谢谢。好，谢谢。现场的朋友们，你们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携手北京首创奥莱五周年的电庆狂欢派对正在现场。刚才我们一起现场唱了生日歌，我们也通过音乐盒打开音乐盒的方式送上了我们心中的这首有关于北京首创奥莱生日的歌曲啊。虽然只是唱了这么一两句，但是呢也是表达了我们心中的情意。接下来我们还是请我们的今天的重组乐队为我们送上一首好歌，让我们继续用我们心中的音乐和温暖来祝福我们的生日，同时送给每一位我们今天现场和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好不好？有请众所。 走向远处。 声的聚集，麻木和安静的出奇，告别忧伤的谎言，告别易碎的繁华，说一声抱歉给自己。 谢谢仲佐，谢谢。这首歌特别的棒，因为我给大家多说两句。这首歌就是刚才仲佐其实自己也提到了，刚刚在之前的一个国际的音乐节一个奖项上面获得一个大奖，所以恭喜仲佐这首歌获奖，谢谢你，谢谢你带来的现场的一首优雅的穿行。此时正优雅的穿行在我们北京首创奥莱的朋友们，欢迎你们继续回到我的直播，先来有请我的搭档跟我一起带来这一组的互动，好不好？ 好。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这个歌好听，我们的这个北京首创来的店庆的这个促销很诱人，所以请你再给我们把这个我们接下来这段内容再仔细的来播报一遍啊。 所以再来一波信息播报。 对，因为女生这个播报的可能比较清楚清晰一些，大家也要仔细的听。 不要给我压力哦。 好，来加油啊，来。 4月30号晚10点至4日凌晨3点，我们餐饮商户有7折的优惠。5月1号的凌晨3点到6点，我们餐饮商户有5折的优惠。到4月30号晚10点到次日凌晨6点，我们店庆狂欢夜活动期间购5100元，我们会赠空气净化器。活动期间购15100元，我们赠原汁机一台。活动期间购满51000元，我们赠泰国旅游一次。然后4月29号、30号还有游戏大奖等你来，我们有整点摇一摇，最高可以获得200元的购物卡；半点大抽奖，最高可获得3000元的购物卡。最后4月29号到5月1号店庆狂欢，我们会员有5倍的积分。 哎，说得很清楚，比我觉得刚才说的清晰多了。这样的话，大家其实也更容易记。又到了提问时间，举手再回答，我们有小礼物送上。刚才没有拿到的朋友这一轮可以加油了啊。就举一下手回答一遍，我们其实看你的嘴型都可以知道你是不是答对，好吗？来，第一道题。 第一道题，4月29号到5月1号我们店庆狂欢会员有几倍的积分。哎呀，好多人都举手。 来，我们先选那边那位。 5倍。穿迷彩服的 嗓门真大哈、啊、就记着了啊。来， 5月1号的凌晨3点到6点，我们餐饮商户几折优惠。 好，选一位 选 一位，我待会儿我们先选再答好吧。这边后面那位，这个拿过这个小奖品的我们就尽量让给更多没有试的拿过的朋友。好，5折。 好， 答对了， 送他一份小礼物。 来，第三题，谁先来抢，先举手。 我们先举手。好， 来，3 2 1，同时先举手。3 2 1，来，后面那个中间那个朋友， 穿蓝衣服的是吗？ 对，就是您。 4月30号的晚10点到次日凌晨6点，我们当天累计购买51000元赠送的是什么大礼？ 泰国旅游。 非常好， 棒，答对了。好，第四题，请听题啊。我们还是先选吧，先选一位哈。来，选一位啊，后面那位女生好不好？那个 穿灰衣服的那一位哈。 对，一家几口来了，3口来了。来， 对，我们的题目是4月29号、30号半点的抽大奖，最高可以获得多少元的购物卡？ 3000。 非常准确， 感觉这个自己先查答案了，对不对？好，真棒，好，恭喜以上几位朋友获得我们的小礼品。其实在场的各位都是对我们北京首创奥莱很了解的，然后也经常来，然后经常逛哈。接下来我们其实也做一个看看大家是不是真的了解我们的小的互动游戏，好不好？ 所以我们要请 五位 朋友 来，这个五位朋友， 五位朋友上台参加我们这一轮游戏，看谁把手举得最高。 我先看到了一个绿色， 对，我也看到，还有 绿色 黑衣服的这一位， 这两位，这边也选两位。 好， 刚才参加过的就我们几张，哎，那个参加过的是不是中间这个女生来？ 好， 再来两个男生吧。那个来两个男生，哎，就那个后面 T 恤衫的这一位， 黑 T 恤那个， 还有那个， 哎，这边有了， 这边有了， 好了，五位了。 来，我们往舞台中间站一下。 好，来，这个游戏啊，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可以借这个机会来好好的了解了解大家到北京首创奥莱可以去哪些地方，好不好？ 对。 啊，这个游戏叫什么呢？就叫做首创奥莱有什么？ 我觉得听到这个名字，大家就应该知道这个游戏是代表什么意思。 对，比如说菜园里面有什么，动物园里面有什么？ 动物园没有老虎、狮子， 对， 大象。 那么我们北京首创奥莱有什么呢？ 接 下来我们依次说一个品牌或者是一项娱乐设施。重复前面说过的就算失败了啊，但是可以领小礼品下去。 但是五秒钟之内，如果你也没有答上来的话，也算失败。 好，我们从这边开始，好不好？ 抓紧时间。 好，来，我们一起来倒计时，3、2、1，来，我们现在就开始了。北京首创奥莱有什么？ 有海盗船吗？有海盗船。 海盗船。好，对。 夏普。 有莱尔斯丹。 对。 麦当劳。 对。 对。 阿玛尼。 对， 好，继续。 耐克有吗？ 有。 哦，有。 星巴克。 有。星巴克。 有。 阿迪达斯。 有。重复。 来， 淘汰，小礼品拿一份下去。好，谢谢。 游戏继续。 继续啊，我们继续。哎，这位，这个我们今天这个裁判很厉害，这应该是我们北京首创奥莱的工作人员，对不对？太厉害了 啊！这个来，开始。 有周大福。 有小火车。 有 IT 中国黄金。 对吗？都对。 对。 有麦当劳。 哎，重复。 重复了。前面说过了。 好，小礼品送上。 谢谢你的参与。 谢谢。 哎，还也有一个小礼品送上啊，恭喜你。 好， 现在我们台上还剩三位，我们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来，我们继续了啊，来，北京首创来有什么？ 有抓娃娃的吗？ 有。 对。 星巴克。 哎， 重复。 星巴克刚才就是你说的。 你自己说了星巴克，自己又说一遍星巴克。 自己都不记得了。 对。好，待会儿送你一杯，好吧？ 来， 好嘞，就剩两位，最终的决战现在开始。北京首创奥莱有什么 ？Lewis， 有。 哦，有 G2000。 有。 有梁味香粥店。 没有。 好吧，有。 有 Coach。 有，继续。 有那个叫港暗风停港。 这个算作弊吗？没事，算赢了。 算对。 继续。 有屈臣氏。 有，继续。 还有。 到处看， 他就眼睛一直在瞅，这看着周围有什么，全都说一遍。 啊，有 热风。 OK， 继续。 有赛百味。 恭喜。 大家好。 没有。哪边是哪位先说的没有的？ 这是百家好。 左边说了是吧？ 啊，左边已经说过了。 对，左边说过了，说过了。好了，到最终，我们这位先生。凭借他的这个好的视力， 稍等，女士，稍等 啊，好的记忆力啊， 您 也有个 小 礼品送上 品 来，这边， 谢谢您的参与。 来，这位先生，来，恭喜，来，我们把这个大奖送给他。 好， 来，一个精致的高档保温杯送给你，我们掌声鼓励一下。 谢谢您参与， 谢谢参与， 再次邀请。 好的，我觉得特别棒，因为就是他们每一位其实都是对我们这些。北京首创奥莱的品牌如数家珍，而且 我觉得他们比你熟。 对，如果是我的话，我只能是使劲看啊，看来看去。但其实随着这一轮的游戏，我们也更好的了解了你们到北京首创奥莱可以去买什么，去逛什么， 吃什么 对。所以非常非常开心的一个时间过去了。接下来我们要请我们的这个搭档再一次帮大家把我们的这个首创奥莱的这个一些品牌里面的促销信息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其实刚才我们游戏说了一小部分，这儿有。800多个品牌，总有你喜欢的，就是没事儿也可以来逛，而且总会有收获。赶到节假日啊，包括我们这次的这个北京首创奥莱的5周年店庆 有促销啊， 对啊， 有折扣啊， 扣 啊，太划算了。 对 对， 所以我们再次说一遍，好不好？大家记清楚啊。 记清楚。 对，我们首创奥莱五周年大型狂欢活动有很多的优惠，包括有4月30号到5月1号36小时不打烊，满880元送500元现金券，限时5折。4月29号的下午有精彩的儿童剧，晚上有魔幻的演出。4月30号晚间呢，还有维密秀亲情奉献， 哎，特别棒。 特别是在4月30号的晚10点到次日凌晨6点，我们活动期间购买5100元赠送空气净化器，活动期间购买15100元赠送原汁机一台， 对， 活动期间购满51000元赠送泰国旅游， 哎， 还有4月29号和30号，我们整点参与摇一摇，最高可以获得200元的购物卡，半点抽大奖，最高可以获得3000元的购物卡。 说得够清楚的了，接下来我想知道谁还没有拿到我们这个小小的纪念礼品的，有谁没有拿到？好，谁拿到不算啊，就是像这个拿到的我就不问了，因为我们希望反正大家都能够尽可能多一些的朋友有收获。 对， 没有拿到我们待会儿就尽量挑选你。好， 哦，知道了， 看到了。好，第一个问题就你们来答好不好？ 好吗？ 来， 好， 请听题。 第一个问题很适合你哦，精彩的儿童剧演出是在哪天的下午啊？ 哪一天？大声的告诉我们。 我给你选29号还是30号啊？你说哪一天？ 大声告诉我们。 30号。 回答错误。 错误了，没关系，再给你一次机会。 好，再给你一次机会，到底是哪一天啊？ 大点声告诉我们，害羞了。 哎，害羞了，说吧。 哎呀，你刚才那么踊跃，现在怎么害羞了呢？ 有 29号。 好嘞，送小礼品啊，谢谢。 好了， 第二题我们先选一下观众嘛，是吧？ 好，有谁没有拿到那个小本的那个啊，大本的那个朋友，来这边，这个 好，这边男士哈，带着小孩这个男士 来。 4月30号晚10点到次日凌晨6点，活动期间够多少元就可以赠送空气净化器？ 啊，500元。5万。 再多一点，多一个零。 多少钱我就送你？ 5000。 5000多少？再加一个零。 5200。 高了。5500高了。 5100。 哎。恭喜成交 了， 咱拍卖呢是吗？哎，恭喜啊！前面有，我看有拿小风车的，这个就让给还没有礼品的朋友啊，恭喜你啊！ 对， 这位朋友恭喜。 还有第三题，我们看哪位观众朋友？ 这样，第三题我们 乔雪 有没有既没有拿到风车，还没有拿到我们的本儿的朋友，有没有？ 没有拿到风车，也没有拿到小礼品的今天啊，哦！我看后面有一个蓝衣服 T 恤的女士哈，带着孩子这 边。好的，就她吧。 好 吧， 题目很简单，刚才好像问过一遍了，是429号和30号的半点抽大奖，最高可以获得多少元的购物卡？ 多少？ 500。 哇，你们怎么都进了一个500？ 再多点。 500，啊，你请我吃顿饭花多少钱？我跟你说啊。 3000。 哎， 3000是正确的，来送上我们的小礼 物。最后一个机会，就这个小朋友啊，那么踊跃，我问你个问题，现在站在你面前这个蓝衣服的这个哥哥啊，这个叔叔，他姓什么？ 哎呦，你在为难他哎。 不知道，我就不可能送你了。 姓什么？ 姓白还是姓黑？你选一个。姓白还是姓黑？ 姓白。 哎，回答正确，送小礼物。哎， 对，听我们节目长得都白啊。好，恭喜。好了，这个我们的游戏的互动现在也这个做完了。 嗯， 谢谢大家。其实每一次我到这个北京首创奥莱，我说了5周年啊，5年当中很多次。跟北京首创奥莱结缘，然后来这儿做活动。 嗯， 我们的电台北京有广播，我们一起合作做直播。每一次虽然主题不一样，但是每一次都会有不一样的收获，也认识了很多新的朋友。哟，那边怎么哭了？怎么哭 鼻子了？没有拿到小礼品是不是？ 那给他一个本吧。我见不得这个，尤其是这个小女孩 是吧？ 掉眼泪的啊！但是因为也要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的礼品呢也非常有限，不可能说所有朋友都拿到。 对。 但是刚才已经说了。这么多的北京首创奥莱的优惠和折扣，其实已经是我们非常大的诚意了。欢迎你们在我们这期间都来北京首创奥莱玩。 嗯， 也希望很多的朋友呢能够来关注我们这次的电竞狂欢。一会儿我们还要抽10位的幸运听友，我们送出我们的实用礼品。那大家千万不要走开，好不好？同时期待你们在假期的时候带上家人一起来北京首创奥莱。 好， 好吧。 所以接下来一个环节应该是 再次请出 我们的好朋友 仲总， 还有他的乐队。 我们最后再给大家送上一首歌，好不好？ 对，仲总最后要送上的这首歌叫什么名字？ 这歌我特别喜欢， 我爱的世界， 我爱的世界，一首非常有激情的歌。也希望把这首歌送给北京首创奥莱的同时，送给所有我们的消费者和我们的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有请仲总。 要把我从梦中叫醒，如果我可以留在这里，任太阳照亮懵懂的幻想，让人们收获美好的心灵。一条杂草铺满的路，骤然开出璀璨的花朵。我想这蓬勃早已注定覆盖了现实中的灰色，这才是我爱的世界，投入到没有漩涡的海洋。这就是你爱的世界，孩子在没有猛兽的森林奔跑。所有爱的梦想都被世界听到，曾有一刻会这样想象，从山巅坠落被狂风带走，曾有一刻会无比沮丧，阳光下站立亲吻中遗忘。多想看到在我身旁骤然开出璀璨的花朵。我想这蓬勃早已注定覆盖了现实中的残酷，这才是我爱的世界，再没有恐惧能让我退却。这就是你爱的世界，这绝望再也无法将你埋葬。所有爱的梦想指引我家前行。就是你爱的世界，孩子在没有猛兽的森林奔跑。所有爱的梦想都被世界听，这才是我爱的世界，再没有恐惧能让我退却。这就是你爱的世界，这绝望再也无法将你埋葬。所有爱的梦想指引我家前行。 谢谢仲总， 谢谢大家。 郑总，这首歌应该是首唱，对不对？之前还没有在网上发布过，今天第一次唱这首歌，叫做《我爱的世界》。好的，谢谢郑总，谢谢郑总。可能还要麻烦，稍后还有我们一首合作的歌，是不是？好，就待会儿要麻烦我们的这个 Gator 老师啊，待会儿要帮我一起来伴奏一首歌，唱给大家听。不过在这之前，我想请大家一定要记着，我们的北京首创奥莱五周年的店庆狂欢季还在进行中，在假期的时候，欢迎大家带着自己的好朋友，带着自己的家人，带着自己的爱人一起来我们的现场，包括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也别忘了刚才我们说过的那么多的优惠的讯息啊！最后我再来问一个问题吧，再问两个问题好不好？就问最后两个问题啊，一道有关于北京首创奥莱的，北京首创奥莱，京港澳高速哪个出口？我们给后面那个朋友一个机会，后面那个穿白衬衫的女士，对，来大声的告诉我们。 19B， 好，恭喜你。最后一道题有关于我们的节目，我们这一档节目娱乐最王牌在北京有广播的播出时间是谁能说准确，谁再举手，说不准确就不行了啊，因为我们现在节目正在播出当中，谁知道，来这边，这个我们就给这个，有谁，然后这位小朋友你知道吗，6点，几点到几点，我给你一个选项，5点到7点，7点到9点，选一个。 6点到7点，5点到7点。 好吧，我们现在正在播出，好吧，恭喜。好了，两个问题也问完了。那我们的 Guitar 老师， 我们最后也代表我们自己，代表我，代表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送上一首歌给大家。其实我记得在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活动当中也唱过这首歌，那是我们的百字情书的活动。其实每一天都有很多人在这个城市选择收听我们的 FM 九七四，然后呢，也谢谢有那么多的朋友喜欢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喜欢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当然也谢谢北京首创奥莱这五年当中跟我们的一路同行，所以呢，把这首电台情歌送给今天现场所有的朋友，送给我们收音机前的支持白洁的、支持我们最王牌的朋友们，谢谢你们。好的，那就把这首歌送给大家。会不会唱？ 谁能够将天上月亮电源关掉？他把你我全部照得太明了。关于爱情，我们了解的太少。爱了以后又不觉可靠。你和我看着霓虹，穿过了爱情的街道，有种不真实味道。我们一直都望到一座桥，把对方心里敲一敲，体会彼此什么才最需要，别再寂寞的拥抱。 谢谢每一位朋友，我们再一次用一首又一首的电台情歌陪伴大家，同时也希望北京首创奥莱可以继续更好的陪伴在你的身边。 谁能够将天上月亮电源关掉？他把你我沉默照得太明了。关于爱情，我们了解得太少。爱了以后又不觉可靠。你和我看着霓虹，穿过了爱情的街道，有种不真实味道。我们一直都忘了搭一座桥，对方心里敲一敲，为什么才是彼此最需要，别再寂寞的拥抱。 好，谢谢谢谢谢谢。其实必须得有一个 guitar 在旁边，这样显得才更有味道。因为其实也谢谢这些优秀的音乐人，谢谢仲佐今天给我们带来了他的好歌。当然作为我来说，一个电台节目的主持人，我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在节目里面来播放这些好的歌给你们。刚才的一首电台情歌就在此时天色将晚之时，在北京首创奥莱送给所有的朋友们，送给我们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也差不多结束了。我们再一次要提醒大家，记着在我们的假期也来我们的北京首创奥莱。我们接下来呢还要有一个抽奖的环节，那之前我们还是继续请我们的音效老师推上一首歌。这首歌同样来自于仲佐和他的乐队，但是不用现场上来再给我们现场唱了。这首歌叫做《生命在追赶什么》，也送给收音机前和现场每一位朋友，好吗？恭喜你们。 写好最后一张单曲，送完最夕阳已远去，城市最美的夜色洒向你最美的身影。 好啦，刚才就是以上的所有转播内容